咩方法去處理到呢啲要求咧？即係都係會分兩張台啊，但係俾間房或者俾個隔板去，定係要用啲間板分開咧？即係之前業界有啲咩方法處理㗎？ 嗱，其實我業界咧早幾個月前咧都同政府溝通咧，就話而家即係你知啦，大陸嗰度都好嚴啦，都非常之嚴格啦，都係 1.2 距離嘅啫。咁而家政府咧就一套開始到 1.5 距離咧，對我哋業界嚟講咧，即係你知啦，有啲客或者撈咗張台啊，咁又俾人檢控啊，又停七日啦、啊、咁樣咧，即係對我哋又好大打擊嘅。咁唯一話客人要訂12位嘅，或者16位都好啦，我都係分台㗎啦，即係保持 1.5 距離啊，咁樣啦，6位啊，咁樣係嘛？即上一排啲你搞圍酒仲慘係嘛？你四人台同佢分菜。 冇錯，係啊，係啊，梁生，我想問一問，即係政府有關當局嗰個執法嗰個情況咧？你哋業界會唔會覺得係即係都執得好密、好嚴啊？抑或其實好多都係差唔多淨開個隻眼閉咁樣咧？即係我都聽見有一啲嘅報道就係話即係佢哋查嘅時候，你哋成晚咁多人得一有一個你係冇即係冇掃到安濕出行嘅咧，就已經係你要停業又要告佢不得止啦，仲又你要停業啦嚇，咁又要罰款啊等等，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啊？你哋？ 近来咧，特别呢排咧就特别严添，甚至食环署都好咧，直头可唔可逐啲讲咧放蛇添，系嘛？坐门口睇下你有冇严格执行啊？一发生咧就马上咧就检控啊！咁、其实咧就喺我哋嘅业界咧就好自律噶啦，做得好严噶啦。但你知道啦，啲婆婆佢都嗰个液微气泡咧，佢听唔到，佢听唔到咧。一聽到，如果聽到嘅話，咁就死啦！入到去咧就會停牌14日噶啦，夜晚唔俾開噶啦， 係嘛？ 日頭就坐兩個人，咁、其實就話連一啲警告都冇嘅，即時就差處理，即刻嗌停噶啦。 咁啲員工要好警惕噶咯，呢樣嘢一定要係咪？ 好警惕啊！ 即係每一個都要查得好清楚先俾佢入去。 真係一有一個漏網之魚都大劑。所以好多酒樓咧都有啲，你知啦，酒樓好多後門啊、廁所位啊咁樣啊嘛，而家好多都封住，但你知啦，一封咗咧，對嗰消防條例又唔係啱噶嘛，嚇，咪搞到冇辦法，啲業界都好頭痛，好辛苦。 其實咧，政府都重申啦。嗱，雖然咧啲措施一路一路咁樣放寬同埋復常啦，但係咧呢啲措施都要咧基於疫苗通行證嘅呢個政策前提之下，仲提到咧月底咧就會踏入疫苗通行證嘅第三階段，市民咧到時係要打曬三針，亦都預告咗咧係會加強執法㗎。所以我諗頭先阿梁生你話即係多咗啲食環處嘅人士嚟去巡查啊，睇下啲食肆有冇守法啦。可能咧嚟緊呢個週末咧都真係會加強巡查。都唔出奇嘅、哦，你哋就住呢一点有冇话喺个员工嘅人手方面啊，去即系加紧去做嗰个预备啊？ 有啊，我咧都要以前咧就门口咧就一个支客嘅啫，咁啊而家咧就我哋嗰啲业少同事咧就加多个部长喺即系守住把关啊，系嘛？你知啦，咁排好多都停咗业咧，都放上个网度，大家都知道，咁啊而家啲伙计咧都好重视嘅，即係好嚴格，同啲婆婆傾啊，或者一定要執行啊咁樣咯。 除咗人手咧，我又想問一下嗱，突然間個訂台反應好咗咁多啦，喺個食材入貨上面咧，你哋係咪趕得切個臨時嘅部署咧？會唔會即係因為急得滯咧，而個成本可能會有所上升咧？ 食材冇問題嘅，食材都供應商都唔會，我哋長期幫襯咧，都會大家起價嘅。 Okay. 即係話你哋都唔會起價嘅嚇，即係今 唔即係供應商對我哋係長期夥伴嚟噶嘛，咁即係主要人手問題啦，人手又好短缺噶啦，你知啦，嗰個政府調咗好多人啦，招咗多人出去嗰個方艙醫院嗰度啊，咁有好多我哋嘅行啲員工啊，好多都去做咗，你嗰排即係停咗業啊嘛，停咗業就冇公開啫，好多都去咗其他地方。一啲地盤啊，有啲政府嗰啲臨時工啊，咁所以我哋飲食界個人手都十分之短缺。 係咩？哦，咁但係方艙醫院而家都差唔多有好多都唔需要運作噶咯喎，嗰啲人手可唔可以翻翻嚟？ 希望啦，希望翻翻我哋嗰啲，俾翻我哋啲設施啊，咁前線咯、 咁係咪即係你即係一聲號召，你就以前啲員工都多數都願意翻嚟即係幫手嘅咧？呢一排 都難㗎啦，有啲辭咗，有啲去咗轉咗工咧，覺得個工比以前好嘅，根本都唔翻嚟添，係嘛？整個飲食界嚟講咧，就缺人手缺得好緊要。 嗯 OK， 嗱，我哋咧头先亦都倾到咧，十九号啊嚟紧咧就会放宽宴会人数嘅上限，去到120人啦。咁大家都知咧，即系做呢啲中式酒楼咧，其实最赚钱就系做呢啲宴会啊、婚宴啊等等啦。咁随住呢一个放宽嘅措施出咗台咧，你哋有冇收到多咗有关宴会嘅查询或者订台啊？ 有嘅，有嘅，有啲。即係開心嘅，有啲擺翻嗰個宴會啊，有啲生日啊，有啲甚至結婚啊都有嘅。你知我哋中式酒樓就唔同茶餐廳，但係今次嘅疫情咧就最傷咧就係啲大型酒樓啊，大型酒樓咧嗰啲租金係真係好多人驚嘅。好似我香港仔啲130几万嗰個租金你點搞啫？係嘛？你嗰杯酒席我哋好難頂嘅。 但你都係8人一台係咪啊？ 都是8人一台，我哋同政府溝通一下啲，話多爭取下可唔可以12人一台咯。 咁 睇政府睇下睇量到我哋業界嗰個訴求咯。 10人都好過12啊，係嘛？十人都好過8咯。 咁因為酒席最好就係 12啊， 10人噶啦。咁你如果係8个人好溜楞噶啦，咁唯一就係。就变6位一台咯，6位咯咁样。 120人嘅人数上限咧，对于你哋即系去做一个饮宴嚟讲，又即系容唔容易回到本咧？呢、這个人数 回就回唔到本噶啦。我哋而家呢几年都系输少当赢噶啦，又回到本嘅啫。回唔到本嘅， 都好过冇嘅系咪啊？ 好过即系好过你。你酒吧業啦，酒吧業仲慘啦， 係嘛？好快問埋啦，嗱，今個週末咧，你預計嗰個營業額即係會有幾大程度嘅上升咧？因為大家都知派咗消費券啊嘛，覺得配合消費券嘅嗰力度啊，食客即係幫媽媽嗌食物慶祝，會唔會疏爽咗啊？ 唔係一定比上年個母親節好嘅，一定嘅。今次就咁啊，希望即係。追翻我哋疫情前嘅有80%嘅生意啊，都开心啦。 希望追得翻有80%啊！好啊，多谢梁志伟同你倾到呢度。 OK， 拜拜， 拜拜。 梁志伟咧系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嘅主席，本身都系一个酒楼嘅负责人嚟噶。听紧节目嘅朋友，你自己又有冇计划啊？喺嚟紧嘅周末出街食饭啊？又或者如果你系计划紧啲饮宴，都等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啦。知道而家咧嚟紧可以放宽到120人，又有冇咧去到即系摆翻几围嘅一个打算咧吓？打电话嚟1873111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听众郭先生打咗入嚟。郭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我對於即係康文署嗰、那個要遲一個禮拜先開泳池咧，覺得即係不滿咯呢樣嘢。因為特首即係特首都宣布咗啦，其實未宣布之前，好多人都會做準備噶嘛， 係 咪？咁你康文署都係公務員嚟噶嘛？咁雖然公務員係有在家工作啫，但係你都知道要準備嘅嘢，成日係咪一定要準備咗？到特首宣布咗，你先話開始話要消毒啊，要用一個星期。我覺得他哋真的要去官解釋點解用一個星期咁耐，呢個真係我覺得奇怪一樣嘢。你要消毒要做請人呢、這個大家明白嘅，但係你呢個情況停咗，即係你個疫情都唔係今年啦，已經遲到2-3年，有2-3次都係咁樣。你每一次都唔見你咁樣，今次就突然間特首宣布咗話可以游水啦，咁你又要做遲一個禮拜先開咧，咁我仲諗住。准备去游水， 郭生本身都是泳客系嘛，本身谂住去游水。 我每个礼拜都游水嘅，每个礼拜都游水。 咁你对喺泳池里边嗰啲限制你点睇咧？即系真系要戴口罩，除咗你喺水里边啦，同埋你去更衣室冲凉啦，或者系你游水池去到更衣室嗰段时间先唔使戴咧，你都要戴嘅。你觉得点样咧？你讲呢样嘢？ 如果佢唔叫我戴，我都戴，因为我都要健康为主为上嘅。本身嚟讲嘅，应该系要大家每个香港人咧，应该遵守健康呢样嘢。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做到，但系点解政府部门做唔到咧？呢个真系我都唔明点解要迟一个礼拜，我真系愕然啊！真系完全。 OK， 好啊，多谢郭生嘅电话，都听得出郭生都好怒气啊。不过即系除咗咧头先讲到有一啲消毒同化验嘅程序咧，其实头先杨立门你讲到人手可能都一个问题啊，因为见到工会嘅代表咧讲到好多救生员佢哋留意咧已经转咗行啦，咁预计第时泳池开翻咧都未必所有嘅池或者系啲设施都会一次过开晒噶，市民要留意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12宗核酸检测阳性，同201宗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再多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2,700多人染疫，9,115人死亡。新增个案之中有2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情报3宗离世个案，其中离世的59岁男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1日中午被发现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不省人事，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之后死亡，个案会交给死因庭。卫生防护中心话，至今有超过2,200间学校复课，今朝有17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2名学生同5名教职员，其中4名学生寻日都有返学。政府宣布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下午4:30起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目标听日上午大约10:00完成。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00之前接受检测，至于3个月内曾经确诊的人士无需在强检行动之中接受检测。任何在上个月28日至5月4日期间曾经身处昌田楼超过2小时的人，亦都需要在5月6日或之前接受强检。发言人话，受限区域内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或者考务人员，可以在今晚8:00之前到受限区域内设立的临时采样站，以便获安排优先检测。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到西九文化区与大约80名青年交流，活动闭门进行。李家超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是来听取在场人士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他说社会要提供好的环境给青年发展实现梦想，因此在政纲之中提出要制定青年政策和蓝图，如果当选，青年的就业、创业和实习等方面都是他的重点施政方针。李家超又说，香港要巩固国际大都会角色与世界接轨，亦都要用好大湾区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欧盟提出第6轮制裁俄罗斯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将会在6个月内停止俄罗斯原油进口，成品油产品就在今年年底之前淘汰。消息指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可以根据现有合同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至2023年底。其他制裁措施包括将俄罗斯最大银行 TikTok Swift 银行结算系统被指在布查镇和马里乌波尔犯下战争罪行的俄罗斯高级军官亦都成为目标。三大国有俄罗斯广播公司将会禁止透过有线、卫星或互联网广播。制裁計劃要交由各成員國討論和同意。匈牙利政府發言人說，看不到制裁如何保證他們的能源安全以及過渡期的處理方法。波蘭政府官員亦都指出，制裁不包括分擔機制，對波蘭來說是難題，他們需要詳細研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落桥位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另外咧，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近东人工岛嘅中快线仍然系封闭。有关路段嘅最高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经过整理翻现场嘅交通指示。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必加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告士打道波斯富街桥面去中环，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中环，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2022保就业计划咧，公布咗呢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如果咧，我哋见到有一啲员工嘅流动系异常嘅话咧，咁我哋咧就会同嗰个雇主去联络啦，甚至咧有需要啦，我哋都会去佢公司咧，请佢俾翻一啲记录俾我哋睇啊，咁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梅。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直播室入边有高福慧同埋杨立门啊，杨立门，我哋头先就讲到食肆方面就好开心啦，因为能够做翻多啲嘅生意。但另一个等咗好耐嘅行业，酒吧业咧，佢哋都叫做复业有期啦。我谂好多市民可能都认为咧，佢哋会好开心噶，但可能咧，由于佢哋嘅营运条件咧，仍然系见到比较紧一啲啦。例如系19号先可以重开啦。嗰、那个处所嘅容量咧，亦都系设置咗一个限制，就系坐到75%啦。营业时间咧，净系可以做到凌晨2点啫。同埋咧，要维持4人1台。咁、可能因为种种嘅呢啲限制咧，见到业界喺接受传媒查询嘅时候咧，佢哋系形容咧，对于安排系感到失望。 系啊，呢、这个都可以理解嘅，因为疫情之下咧，好多行业都当然被影响啦。咁但系唯独就系呢个酒吧业咧，佢禁就禁得比较早个人嘅，早过啲酒楼咯咁样。啲限制又多啲。咁而家开放翻啦，咁佢又开放得迟个人，咁所以即系佢哋都有一啲嘅怨言啦。咁我哋都可以理解嘅。不过咧，酒吧亦都系即系可能佢嗰个营运嘅模式咧，就系好多人都好兴奋，因为酒精嘅影响咧，咁咧就可能系对嗰个社交距离啊，各方面嘅嘢咧，就未必咁容易控制得到吓。咁因此可能政府就有呢个咁样嘅忧虑，系变咗要严厉啲去规管佢哋咯。 听紧节目嘅朋友，唔知道又有冇一啲听众系好中意去酒吧嗰度消遣同埋饮嘢嘅咧？嗱，嚟紧19号咧就会重开啦。咁不过咧就有一啲营运条件嘅限制，譬如系4人1台等等，会唔会影响到你去消费嘅意欲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当如果你想讲下食肆嚟紧系放宽8人1台，又或者咧系泳池嘅开放问题咧，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噶。电话旁边咧，而家我哋请嚟嘅一位酒吧业界嘅代表。 料，有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的创会会长梁立仁在电话旁边。梁生你好。 Hello， 你好，梁委员你好。 梁先生，停业了四百几日之后，终于现在叫做复业有期了。我就引述有些报道，就你们说你们的心情是失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都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几样问题，你说真的，因为始终现在的疫情叫做控制到，你见到4月21号大部分处所都可以开翻。咁嚟緊五號亦都可以個人數放寬啦，好多處所亦都可以放寬翻。咁失望嘅原因就係當然係唔係同期去開，即係好似4月21號我哋要唔係喺第一階段裏面可以放寬。咁其實都我哋覺得個原因何在呢？咁就到而家今日呢，琴日去公布咗我哋可以開翻，可能可以去到5月19號到我哋開翻。咁呢段時間緊，其實即係失望嘅就係點解唔可以同一階段去開啊？另外個人數限制啊，同埋時間個營運方面嗰個差距，其實都其實幾大咯。即係對於我哋業界嚟講，就算開翻嘅時候，我營運到兩點四人一台嘅，咁其實嗰個我哋亦都因為我哋曾經試過停業係停業到兩點，同埋試過限制係人數嘅限制，嗰個生意嗰個回復其實去唔到大約五成度咯。 你覺得限制四人一台有對你嘅營業係有幾大嘅影響咧？係咪啲你客人都喜歡即係唔淨止四個人啊，即係好多人聚埋一齊咁樣去飲酒嘅？ 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話酒吧嚟講嘅，當然有人數多定少啦。咁其實好多都係好多慶祝嘅節目會喺酒吧度啊。咁你話某程度上人數嘅限制，即係而家我哋最大嗰個唔好嘅感覺就係其他行業可以，即係你話餐飲業界嘅點解可以放寬到八個人？點解酒吧你放寬嘅時候，即係而家已經係遲咗㗎啦？咁點解到你放寬嘅時候，有咩理由係會限住四個人？即係唔係可以同等待遇？哇！因為大家都係飲食，我哋成日講，即係餐飲業嘅你有嘢食有嘢飲，同樣有酒賣。咁我酒吧嘅，我可能個重點係擺喺個酒水度，未必喺個嘢食度。不過而家好多酒吧都有嘢食供應，咁我同樣做緊嘅嘢又係提供嘢食，又係提供嘢飲，同樣都係有酒賣。咁點解會有個人數上嘅限制？其實會差距咁大。 另外你頭先亦都有講到嗰、那個即係營業時間去到凌晨兩點都好影響你哋個營業額啦。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啲啊？即係你哋嗰個營業嘅黃金時間啊，同埋即係嗰個營業額會點樣受到呢個時間上面嘅影響 咧？其實如果喺我哋行業嚟講咧，有即係單純以酒吧咁去計，咁其實都有好多分類。咁你話好多好多酒吧形式嘅，佢主要做 happy hour 形式。咁其實亦都有好多去做，可能係我哋主要嘅營業嘅黃金時間，其實係喺十點至到兩點鐘嗰段時間。係啦，咁大家聽到喂，咦，唔係俾你開到兩點咯？點解你哋仲咁失望啊？或者咩？即係可能喺聽落，喂，俾你開到兩點，你黃金時間十點到兩點，你咪正常咯，係咪？咁其實大家諗一諗，我哋正常嘅黃金時間係呢段時間裏面，咁好多人選擇喺酒吧嘅時候，例如你可能中段十一點零鐘、十二點零鐘，朋友生日係派對 ，OK， 你選唔選擇去酒吧啦？如果三兩點嘅時候，因為我兩點鐘就截咗嘅時候，好多時變相咗褪早咗時間，啲人嚟嘅選擇咧就相對減少咗。咁一個好實際嘅情況，因為我哋真係試過喺停業期間係營運到兩點或者營運到十二點。我哋試過營運到十二點嘅時候，有個數據出咗嚟咧，個整體生意額係只不過去到三成。如果係營運到兩點嘅話咧，個整體生意額極其量可以去到五成。多少少到嘅啫，系 啊。另外咧，我见到咧，其实一个限制咧系写咗喺表列处所最新规定限制概览入边嘅，就少啲报道提嘅。其实咧，对于你哋处所咧，仲有一个容量限制系去到75%。咁呢样嘢咧就冇话喺食肆嗰度就见到嘅。其实令到你哋个座位要再进一步限制，系咪都会令到你哋觉得有唔公平嘅地方？ 當然好多樣嘢，你話唔公平嘅地方，即係可能即係你求，即係你都留意到哦，嗰個人數上嘅限制啊，另外個時間上嘅分別啊，另外開重開嘅時間。咁如果你講話喺嗰個人數上，其實我哋酒吧裏面咧，我哋每個處所如果酒吧咧都要另有酒牌。咁酒牌裏面咧上面有個限制嘅人數，即係你個安全哦，你例如好似哦嗰座大廈本身我走火通道幾多嘅，咁我批咗俾你咧。批咗酒牌俾你，就會有幾多人個限制。咁如果話去到75，仲要係四個人，仲要係兩點嘅話咧，如果話大家都係喺疫情當中面對緊個困境，共同去承擔嘅話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好似話我唔俾開，全部一齊唔俾開，就為咗疫情嘅。當然為社會付出係一個業界應該去做嘅嘢。但係咧放寬嘅同時，好似你留意到點解話其他餐飲處所所有嘅都可以去放寬曬？點解到酒吧你係突然之間？又要少人啲，又要喺個人數上嘅限制，其實我哋失望嘅就係喺呢幾個點度。 阿梁生，你頭先都有講啦，我諗好多酒吧喺疫情之下咧，淨係賣酒，有好多都唔開門啦。咁但係有啲咧就真係要賣埋即係飲食啦，即係賣埋食物咧，就不至於話即係完全係即係閂門冇得營業啦嚇。咁你覺得呢方面係有補足到幾多咧？即係對你個生意額？即係賣食物呢方面， 其實如果個幫助其實唔大嘅，即係你話喺好難喺好困難嘅環境裏面，我係有得做定冇得做。即係我本身如果我成個營運環境，個營運個設施又好，裝修又好，成個格局都好，我本身唔係賣嘢食為主嘅，我就係因為。為咗開而去特別去轉，我要另外再投放成本啊、客路啊，因為即係好似一間鋪頭，我要選擇個位置、選擇個客人光顧嘅情況，我都要話睇下睇個客路係咩，我做啲咩生意，我冇可能係即係一啲地方我主要去賣食就圍住都係賣食主要噶嘛，即係轉咗嘅，只不過係叫做夾硬開蝕住做，叫做夥計仲可能有糧出咁嘅情況之下啦。 好，最后想请教埋啦，嗱，见到咧嗰个限制概览入边咧，亦都特别提醒啊，你哋咧系喺营运嘅时候咧，唔可以有现场嘅表演同埋跳舞活动嘅。咁有阵时候去开啲酒吧咧，都会即系可能会有啲乐队啊，或者有啲现场嘅表演喺度嚟吸引啲客人啦、啊。咁加咗呢个限制之后，又对你哋嘅营业会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咧？ 其实如果整体对因为所有。有呢啲項目嘅處所其實唔多，不過喺佢哋亦都有聲音翻翻嚟咧，就係話點解？其實最影響嘅唔係一個處所佢裏面有冇呢個提供啦，即係除咗佢主要係可能做 live band 嘅話，其實反而你一講到呢個問題咧，我今日就收到好多求助，就係關於啲表演者啊或者音樂人啊，佢哋都問一個情況，點解喺呢個情況之下仲未俾佢哋開翻？咁其實你話對一個處所好大嘅影響嘅話，就未必會，因為可能我可能提供嘢飲，我冇現場音樂嘅，我可能用其他音樂去伴奏，咁其實勉強都可以做到生意。反而最大影響就未必係商業，反而最大我想即係趁住而家呢個機會就係幫啲音樂人啦、即係表演者啊，佢哋面對嗰個情況直情冇公開，政府又唔會有一個資助或者補貼，因為佢哋即係好難去咗個即係轉一個直接嘅行業可以分配到。係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立人，先同你傾到呢度。梁立人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嘅聯會創會會長嚟噶。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蘇先生打咗入嚟，蘇先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你好。 請講。 我想讲讲有关防疫措施放宽嘅事嘅啫。政府咧就宣布咧有若干嘅嗰啲防疫措施会相继放宽啦。咁市民都一厢情愿咁啊，好开心。但我觉得好多市民嘅睇法咧就好肤浅啊。因为政府咧今日琴日讲咗话咩泳池嗰啲啦，今日咧已经好大嘅回响啦。因为泳池康文署话要几时先开到，其实呢个 common sense 嚟啫。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我本人咧就做戏院嘅，嗱，我听好多听观众咧入场都喺度嘈啊，佢话林郑话可以食嘢，点解你哋乜？嗱，佢哋呢啲谂法咧，我觉得啲市民就系一厢情愿嘅。我可以借呢个大电波讲咧，就系话林郑话可以戏院食嘢，并唔系等于 你入戲院就肆無忌憚食嘢，最終決定其實就係個戲院商。咁、如果個戲院商話我間戲院係唔容許食嘢嘅，咁林鄭話可以食，你都唔可以食噶嘛？明唔明白呢點先？即係等於如果我開餐廳，我堅持話要兩個人一台嘅，就算林鄭話放寬四個、六個、八個、二十個，我唔中意啊。總之我一定坐兩個嘅，都得噶嘛。總之我唔違反香港法例咪得咯。大家最大嘅爭議咧就係戲院啦。我聽好多人，因為我做戲院做好耐。入場嗰時候，我聽好多人都講政府話可以食嘅喎，點解唔得唔得？喂，戲院係我哋噶嘛，我哋有我哋嘅 condition， 即係我哋個by law，我哋個規矩噶嘛。咁我哋唔容許食就唔容許食噶啦。我全譬如我六間戲院都唔准食嘢嘅，就唔准食嘢噶啦。就唔係話林鄭話食，戲院唔係林鄭開噶嘛。所以啲市民咧，佢應該理智去諗件事。嗱，政府放寬係好事，正如好似泳池咁樣。咁佢話星期四開，人哋真係開唔到咁啊！最終嘅康文署清潔好曬啊，整好曬啲配套啊，請曬救生員先可以開啊嘛！政府呢個措施係好去放寬，咁但係放寬最終決定都由你啲鋪頭啲娛樂場所自己去決定嘅，除非佢做一樣嘢係犯法，係咪先？ 好啊，蘇生啊，我又想借呢個機會請教一下啦。嗱，因為咧初時聽到好多你哋啲即係戲院嘅業界咧，就講話其實有一個一個飲食嘅收入咧，對於院線嚟講都好重要，因為你哋賣小食咧就好賺錢嘅咁。但係頭先聽你講咧，對於即係政府放寬話，19號大家入戲院可以食嘢啦，似乎又即係嗰個態度方面又唔係好歡迎咁喎。咁、那個原因是什 么呢？并不是你们误会了。 Okay. 政府因为当初那个放宽有很多规条，又说打三针又四针六针很乱、 哦。三针三针是的。 所以人又说全院又说要点点点。好了，我站在戏院的工作人员和戏院商觉得很白烦、你不同我们以前打不打针总之入去就可以吃东西，我那个小食部的收入是很稳定很可观的嘛。但你既然有这么多的麻烦东西，我零一刀切，唉，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现在暂时未明朗，我宁愿不要吃、全部不吃、我们容易管理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不用那么多 dispute 嘛、以前是没有那么多东西的嘛，但他现在初的开放呢，直接先前几天林郑未讲之前呢，有好多規矩㗎啦，如果食嘢咧又要咁，又要咁，我站在職員都好頭暈啊，邊啲不？ 所以喺個管理嘅角度咧，就寧願唔開住。 係啦 ，OK， 好多謝阿蘇生嘅意見。不過，唉，楊立門，我諗在於好多觀眾嚟講咧，其實入戲院有得食嘢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享受嚟。 冇錯，係啊。 咁啊， 我都有啲失望嘅，因為戲院嘅營運者佢原來佢係非常之覺得係好抗拒呢樣嘢。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咁啊，而家呢個時間咧，楊立門。我哋咧都想即系同一位醫生咧一齊傾下關於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咧。除咗咧即係講下關於疫情反彈嘅風險之外咧，其實見到香港近日咧嗰啲確診數字咧都徘徊喺一個低三位數嗰度啦，好似一路咧都以一個比較慢嘅速度回落咁。咁到底我哋有冇辦法啦去做到一個清零，定係好似呢一個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今日嘅分析咁樣，新冠病毒香港已經成為本土這個風土病咧，就住呢點咧，我哋請嚟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同我哋一齊傾下。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 曾醫生先同各位可能都即係好興奮於嚟緊社交距離措施可以放寬嘅聽眾講下啦。點樣睇疫情反彈嘅風險啊？有冇啲咩要提醒大家咧？ 一定會有嘅嚇，咁、問題個風險係咪去到一個我哋認為可以接受啊，或者係可控啦、啊？咁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下，即係譬如你開放翻一啲嘅即係社交距離啊，放寬咗一啲嘅措施啊，多咗一啲即係譬如地方啊、表列處所可以去嘅時候，咁自然人頭湧湧啦、啊，咁樣。咁呢個咁嘅情況下，我諗預示一定係會有反彈嘅。咁但問題就係話我哋接唔接受到呢個情況啦？個社會全社會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啦？咁同埋嗰個反彈嘅速度咧，同埋嗰個即係情況咧，係咪去到一個地步，我哋需要關注。咁所以我諗政府其實喺即係譬如提早開放咗一啲咁嘅措施啦。放寬咗一啲嘅社交距離之後咧，其實我諗佢心目中應該有一個定案，就話如果反彈幾多嘅時候，可能要收翻緊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冇一個咁嘅跡象睇到。咁點解會咁樣講咧？我諗建基於 就係、是、過去即係譬如一啲長假期，譬如復活節咧，我哋見唔到有一啲明顯嘅反彈嘅，即係喺嗰個疫情嗰方面。咁同埋當然，我相信政府都係有背後有啲個數據嘅，譬如係啲咩數據咧？譬如一啲我哋講緊社區檢測中心一啲嘅核酸測試啦，同埋就係話我哋一啲圍封強檢嘅地方嘅一啲嘅測試咧，嘅陽性比率啦。另外就係話，即係譬如我哋嗰個污水樣板嚇病毒量嗰個情況咧，我相信其實佢哋時時刻刻都監察住嘅。咁佢可能喺呢啲咁嘅客觀數據嗰方面咧，睇唔到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比較有代表性嘅數據去話都俾我哋聽個社會係有反彈嚇。 即系我哋即系一路去处理呢一、這个社会慢慢有多啲唔同嘅放宽啦，咁但系咧都控制住个情况啦。只要咧一啲主要嘅指标咧，即系唔系发生一啲好警戒嘅信号咧，咁啊曾医生就认为即系都系一个可以控制一个都系有秩序嘅一个放宽嘅情况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都想问一问啦，嗱，因为咧见到即系今日方面咧嗰个确诊数字咧其实都系即系300多宗啦，近日都似乎系呢一个数字做就系、是、一个比较慢嘅回落速度啊。其实如果我哋话要做到即系社区清零，系咪即系冇可能嘅咧？系咪好似许树昌教授嘅分析咁样讲？而家呢一个新冠病毒已经成为咗香港嘅风土病啦。 嗱，你问我系咪绝对唔可以清零嗱？我又唔会咁快话唔会。问题就系话我哋会唔会即系采纳即系？即係譬如內地佢哋嗰個動態清零嘅模式，即係講緊全社區、全社會咧去做一個封區，跟住然後排隊做測試，唔係做一次，係做兩次、三次、四次啊等等。即係我諗大家可能喺新聞都睇到上海、北京佢哋係咁做。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咁樣做嘅時候，即係。一定係可以，一定係可以，即係做即係清到零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依、這個係你知道香港係一個多元化社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咁、那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平衡？即係各個界別嘅聲音，尤其是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即係嗱，你問我哋學者啊，或者即係我哋從事依、這個feel 嘅人咧。其實梗係越少越好噶，唔會話即係定唔好噶。咁但係問題，我哋唔係淨係呢個社會淨係得疫情噶嘛，唔係即係我哋仲有好多嘢噶嘛。譬如市民嘅精神健康啊，做生意嘅人士佢哋點啊，翻工翻學嘅點啊，個社會可唔可以停擺啊？即係停擺幾耐啊？如果真係摷到有一堆人出嚟嘅時候，咁係要跟住落嚟要再做到。所以我變咗我諗。政府一定要好清晰個藍圖，就話我哋做咗第一階段嘅清零，第一階段嘅篩查之後，要再做多幾次咧嚇。咁、我諗其實要有一個全盤嘅計劃，同埋自己睇翻個社會係咪可以容許得到啦。 冇錯，係嗱，我想問一問咧，阿曾醫生，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好多國家咧嚇，其實佢入境都已經冇咗嗰個所謂檢疫嘅嚇嘅要求啦。咁頭先你都講，即係成個社會都要繼續運作啦，繼續要去即係去做生意啊等等。咁我哋同內地個清關即係通關咧，就個機會都不大噶啦，即係睇短期之內。咁但係起碼我哋如果同外地可以通關到咧，都總會好啲嚇。咁你覺得有冇空間咧？就如果我哋嗰、那個即係個案係維持一個好較低嘅水平，係咪有空間去？即係去免除或者係去大量減低嗰個外地嚟引入嚟香港嗰個檢疫要求。 時間唔係等翻好多30秒左右啊。 我諗係的，而且確係嘅。即係我諗喺外防輸入嗰方面咧，即係熔斷機制，我自己覺得就唔會幫得到我哋太多。即係反而就係話，我哋嘅底線一定要 keep 住係要做篩查，要做隔離。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咁、所以依個係我哋嘅底線。個問題就係話有冇得？在这个底线之中 再作放宽啦。 Okay. 好啦，唔该晒啊，曾奇恩医生。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彩虹村慢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就去到蝴蝶谷。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南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映月台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849 日元129.99，瑞士法郎0.982，加元1.281，人民币6.667，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港金报17,50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69.51美元。港汇指数98.9，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啦。首先咧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桥面嘅中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噶。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会堂。喺九龙方面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过咗盈辉台。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至于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而家是近住启业村这一段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另外东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是挤塞的，去柴湾的行车线近住东港中心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浸会桥面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应该是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 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禁止进口及售卖电子烟及加热烟的条例生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吸烟是上瘾的，某程度上我们都很理解，烟民都很难自主，因为都是一个身体上成瘾，是一个变化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加大力度是做我们的戒烟工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肖叔叔一个广东话 expression， 我英文可以点讲咧？嗰个广东话 expression 就系诸如此类，即系我讲完一扎例子，跟住就类似呢啲咁嘅东西啦。咁我英文可以点讲咧？咁好简单嘅啫。其中一個最常聽到，尤其是英式英文最常聽到的就是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so and 就 a n d 啦， so on 就 s o 跟住 o n 啦， and so forth f o r t h， and so on and so forth 就是，譬如我舉例有 we have a， we have b， we have c， we have d， and so on and so forth。另外一個仲簡單啲嘅就係咧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ings like that。俾個例子，譬如我話 I loveEnglish learning, I love learning about words, learning about pronunciation, grammar, and things like that. 我呢鍾意學英文嘅，例如我鍾意學生字啦，我鍾意學英文發音啦，我鍾意學 grammar 啦，諸如此類。仲有一個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呢，就係 and the like, and the like。但係呢個呢就相對地係比較正式嘅講嘢場合啦，或者書面多少少嘅。Learning about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grammar, and the like. 咁都得，但系咧都系嗰句啦 ，formal 少少。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梅。 翻返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节目之前咧，先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以及系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分别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杨立门啊，我哋头先第一个钟咧讲咗好多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现象啦。咁其实政府都好强调啊，呢一个放宽嘅措施咧，就要配合住疫苗通行证等等嘅安排咧，去到一齐使用啊。咁就即系同市民讲啦，都要留意啦，因为喺呢段期间咧，都会加强一啲执法同埋巡查。咁啊，讲到疫苗通行证咧，相信一个应用程式就系安心出行啊。最近大家咧应该都喺呢大半年入边咧适应同埋咧运用得好多啦。咁我见到咧最近咧就有市民咧向报章嗰度投诉咧，就系当佢哋要用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咧，就发现啦个系统出现一啲异常，就系咧佢哋扫描咗一啲处所嘅二维码之后咧，个新版本嘅程式咧系唔能够显示一个正常嘅疫苗通行证。明明咧个市民系打咗三针噶，但系咧嗰个安心出行咧就显示红码，就令到个市民咧唔能够进入个处所。咁喺呢个投诉个案入边咧，就系个商场啦。咁就令到咧佢咧系被要求要出示一啲纸面嘅针卡。咁啊，但系而家有几多人真系会带住张针卡出街咧？咁似乎呢个技术问题咧，都即系资科办方面咧，都要系好好去处理同解决。 冇错啊，吓，因为呢样嘢真系度度都要出示嘅。而家吓，咁我都有少少奇怪呢一位女士入商场，其实商场而家咧就即系比较松嘅吓，即系当然你入饮食处所咧就一定要你即系睇你嘅针卡啦。但系商 商場啊、百貨公司啊呢啲地方咧，除非你入到去商場之後再入某一個處所啦，否則咧就喺入商場嘅時候咧，就應該未必係會要睇你張針卡嘅。咁可能即係佢唔好彩啦，即係佢有呢個商場就要求佢出示呢個針卡，咁佢又咁啱咧，即係佢嘅壞咗，即係佢嗰個程式。咁所以呢樣嘢都要政府都要重視一下。 嗱，冇錯啊，嗱，因為商場呢啲處所咧，理論上就處於一個被動查核嘅一個狀態啦，就唔同譬如食肆啊或者美容院啊，佢哋嘅經營者咧係有責任咧去確保進入處所嘅人士咧係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咁啊，嗰個處理方面就嚴謹啲啦。咁希望等一陣咧，我哋可以有資科辦方面嘅代表咧去到解答呢個問題啦。 好啊。 與此同時咧，約佢哋其實仲有另一個題目咧係想同大家關注嘅。記得咧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推出嘅時候咧，其實公眾一直都好關心咧當中嘅私隱問題嘅。嗱，網媒傳真社琴日咧就發表咗一個報道啊，就拆解咗咧Android 版本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個 App 入邊咧，佢哋發現咧係有一個人面識別功能嘅模組，就話咧呢個模組咧係可以偵測到人面五官嘅特徵，並且咧係計算畫面入邊咧嗰個人物雙眼打開啊，正在微笑嘅時候嘅機率啦。不過咧，網站同埋應用程式嘅商店咧就冇提到有呢一個嘅功能，咁於是個報道咧就質疑啦。其實政府到底知唔知道個 App 入邊係有呢個人面識別功能嘅咧？呢個功能係有冇啟動去用緊嘅咧？咁市民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去下載咗並且係使用嘅時候，又有冇一啲資料係被收集到嘅咧？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嘅時候咧，就屢次強調咧，即係佢呢一個嘅軟件咧呢一個程式咧，係唔會收集即係冇需要嘅一啲嘅資料嘅。咁亦都喺嗰個追蹤嗰方面咧，係應該係冇嗰個追蹤嘅功能添嚇。即係當然而家針卡就另一件事啦。咁所以有而家有人發現到有個咁樣嘅指控咧，我諗政府都係要。是要認真 去回應的。不過呢一般人來看、即是政府有沒有需要是去用利用這個程式裡面的所謂即人面識別的模組，是去收集人家的 面容識別做這個功能呢？那似乎就沒什麼需要的。因為現在政府說現在我們那個防疫的措施呢，是不需要做到面容識別啦、所以呢，我覺得市民又不應該太擔心嘅呢樣嘢，所以可能係即係發展嗰個軟件嘅發展商咧，係可能真係 build in 整所謂即係入咗喺裏邊嘅，以防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用到。咁但係政府就算真係需要用嘅時候咧，佢一定係會咧公告天下啦，即係話嗱，我而家開始即係收集呢啲面容識別嘅資料啦。咁因為我想象唔到即係政府係會即係偷偷地咁去收集人哋嘅即係其他嘅面容方面嘅資料咯。 咁喺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咧喺呢個時候咧都請嚟啊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同我哋一齊去到解下啦。黃志光你好。 系你好，高福慧，你好，杨立文， 你好， 黄志光啊，你好，不如我哋咧先讲下我哋头先介绍嘅第一个问题啊。有市民咧就发现佢哋嘅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咧唔能够显示到咧正确嘅针卡记录啊，明明系打齐针，但系都系红码。你哋知唔知有呢个情况啊？同埋嚟紧会点样去处理咧？ 系其实咧我哋因为配合疫苗通行证嗰、那個新嗰、那個階段嗰個推出啦，咁我哋就已經有一個新嘅版本咧，就係響上個星期推出咗啦。咁其實大致上嗰個運作都係暢順嘅。咁咧，只不過咧，我哋都好似主持人話齋，我哋都聽到有個別有一啲市民咧，可能佢某一啲好特別嘅情況之下，或者某啲手機嘅型號加埋一啲手機裏面啱啱用緊嘅某一啲情況，譬如話嗰、那個即係手機嗰、那個容量不足嘅情況之下咧，有機會間歇性咧就出到頭先。嗰、那個問題，咁即係話咧，佢可能佢掃描嗰個場地碼嘅時候咧，原本個程式就自動會跳佢嗰個針卡嘅資料。咁但係咧就喺嗰啲情況之下咧，佢跳唔到出嚟。咁所以咧就唔以為咧就係出咗個話佢冇儲到針卡。咁所以就出咗個我哋叫紅碼啦，就即係話冇一個 針卡係可以俾佢顯示嘅咁樣。咁呢個咧就其實我哋都即時咧就研究咗個情況咧，咁所以咧就我哋係盡快就係叫我哋嗰個開發商咧就做一個更新版啦，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幫到啲市民處理到呢個問題。咁當然嗰度咧我哋需要少少時間嘅，咁但係我都想喺呢度咧就同大家講咧，就係、其實我哋啱啱就已經係嗰、那個嗰啲我哋叫做嗰啲流動應用程式嗰啲商店咧，就已經係批咗我哋最新嗰個版本出咗嚟啦。咁咧就而家係一個 3.2.3 嘅版本。咁、市民而家可以下載噶啦，無論係喺嗰個Google 啊或者 Apple 個 Store 咧，都可以下載呢個版本咧，就係、處理頭先講主持人你講嗰個問題嘅。 即係照計更新咗之後咧，就唔會再出現我哋頭先 更新咗呢個問題咧，就冇嗰個頭先個問題出現噶啦，係啦，咁啊已經處理咗噶啦。 咁但好多市民，譬如话即系好多唔系好熟呢啲即系手机应用程式嘅市民，即系你叫佢又要而家要更新，佢可能未必识得点样去更新。咁但佢又要去入餐厅，咁佢又 show 嗰个红色出嚟。 其实咧就都有一啲办法嘅，就系、因为嗰个系一个好间歇性嘅问题嚟嘅。好多时我哋见到有啲情况咧，就系话佢如果再扫多一次咧。或者掃多，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嘗試多兩次，佢就會做得翻。又或者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用安心出行睇到咧，就係、我哋都多咗一個，我哋都有一個簡易嘅方法咧，就係喺個版面嗰度咧，直情係有個叫電子針卡嘅按鈕嘅。咁咧，佢一撳嗰個按鈕咧，就自動就會喺嗰、那個電子針卡嗰度咧攞翻嗰個針卡出嚟。其實個效果係一模一樣嘅，即係都係出翻嗰個針卡。咁當然我哋本來其實安心出行一路以嚟咧，都不斷咁樣做隨住我哋嗰個防疫抗疫嗰個情況咧，就一路更新我哋嗰個程式啦。咁都希望可以不斷優化同埋方便市民使用。咁所以咧，就呢一度咧，我哋就希望咧就係、如果我哋見到有啲情況，我哋發覺有一啲咁嘅間歇性問題咧，咁我哋就盡快推出個新版本啦。咁其實嗰、那個喺嗰啲程式商店嗰度更新嗰啲你而家手上嗰啲流動應用程式都好簡單嘅啫，因為其實有好多手提電話咧，就係、都係有一個自動更新嘅功能嘅，即係譬如話佢發現有個程式需要更新咧，佢自己會問你係咪更新啊咁樣，又或者咧我哋去嗰啲設定嗰度咧做一個更新咧，佢就會將你啲程式有邊啲需要更新嘅咧，佢就會幫你做一個更新。咁更新嘅過程全部自動化啦，你按做咗更新之後咧，裏邊啲數據都唔會改變嘅，即係你可以繼續用，咁你儲存嗰個針卡都係有翻到嘅。咁、我哋其實so far都更新咗都幾多個版本㗎啦，因為主要都係因為配合我哋最新嗰個防疫抗疫需要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我哋如果發現有啲乜嘢地方我哋可以再盡量做好啲嘅，咁我哋又會繼續持續咁樣更新嗰個程式啦。 OK， 好，咁所以呢度咧，即係市民要留意呢個新嘅資訊啦，就係咧，即係有關呢個問題嘅更新版本咧，而家大家已經可以下載，又或者咧真係出現問題嘅時候咧，都可以按咧電子針卡啊，即係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入邊咧有一個電子針卡嘅掣咧，出示翻 版面嗰度係啦，冇錯， 係啦，出示翻，咁咧都唔會影響咧你哋入去表列處所嘅。 咁我哋晏啲我哋都會出翻個新聞稿嘅，咁啊通知大家，咁希望即係傳媒朋友都幫手報道啦。咁啊，因為而家我哋都有成700多万嘅市民係日用緊嘅，咁都多謝市民支持我哋。防疫抗疫嘅工作 啦。OK， 嗱，咁呢點都清晰啦。其實咧，要得到市民繼續支持咧，即係喺個私隱問題上面有個高嘅透明度都好重要啦。所以跟住落嚟咧，都想同你哋傾埋咧關於全真社嘅報導啦。嗱，其實頭先正如我哋喺開場白嘅時候去到討論啦，現時一啲防疫抗疫方面嘅要求咧，安心出行嗰個 app 咧，其實就係影一個二維碼，即係影一個曲嘅啫，就冇需要咧去影到個人啊，或者去收集啲人嘅。容貌資料噶，點解今次根據報道，你哋喺個 app 入邊會有一個人面識別嘅模組功能係寫咗入去個程式入邊嘅咧？ 多謝主持人俾我多少少時間去解釋一下啦。咁首先我一定要嚴正咁聲明啦，其實我哋個程式由開發到而家咧，從來都冇，亦都冇需要咧，係用一個叫人面辨識嘅功能嘅，絕對冇嘅。咁而我哋亦都一路以嚟咧，因為兩年幾以嚟咧，我哋安心出行不斷咁樣一路提升功能咧，我哋都係盤住一個開誠布公、一個透明公開嘅 角度咧去解釋俾市民聽，即係嗰個私隱嘅保障同埋嗰個資訊安全嘅保障。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加入佢嘅功能咧，我哋都係要都係會好清清楚楚話俾市民聽。咁呢一度咧，我哋其實都係傳真社作為嗰個調查嘅時候問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先同我哋嗰個軟件開發商去了解啦。咁啊，先至得悉咧，就話原來其實佢嗰個做法咧，就係其實一般都係有好多我哋做開發程式嘅時候咧，都係會用一個比較就係一個比較普遍嘅做法，就話用一啲現成嘅市場上有嘅一啲叫做綜合嘅模組，即係我哋嗰啲叫做library 啦，我哋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其實係已經係有一啲前人咧就係做定一啲好多嘅配套嘅工具，咁呢啲工具咧就係等你用嘅時候咧就可以適應響唔同嘅系統或者唔同嘅手機嗰個叫做操作系統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做得到，咁啊變咗方開發嗰個程式嘅時候就方便好多，就你唔需要話因應唔同嘅手機型號咧就開發唔同嘅程式咁樣，咁啊更新啊提升啊或者做修改嘅時候都係簡單啲。咁佢就係直接用咗一個咧因為由於我哋個安心出行咧就其實係需要用到嗰個手機嘅鏡頭，咁咧就係我嚟做一啲識別譬如話二維碼啦，識別一啲叫做車牌號碼呢啲咁樣嘅功能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係需要處理嗰個手機嘅鏡頭。咁但係最主要咧都係用手機嘅後鏡頭。咁而嗰個模組咧，其實就係一個控制手機鏡頭嘅模組嚟嘅。但係當然嗰個模組本身咧係控制個手機鏡頭咧做好多嘢嘅可以。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開發商咧，純粹就係用咗佢需要用嗰啲，即係我哋要求佢，譬如話做嗰個功能。咁頭先講嗰個人面識別嘅功能咧，其實係即係喺嗰個模組裏面好多眾多功能裏面其中一種。咁而嗰個開發商都澄清咗咧，就係佢冇啟動到呢啲功能嘅，只不過就當然佢成套工具攞咗入嚟咧，就咁用，咁佢就冇理到一啲佢唔需要用嘅功能啦。咁同我都想即係小市民可能唔係好清楚嗰個技術嘅安排，但我想簡單啲介紹咧，就係譬如如果你人面識別咧，你都係要照到自己嘅樣噶嘛。咁其實係好多時就係你需要前鏡頭嘅。咁而嗰啲專家或者甚至乎傳真社咧，都分析過就係根本我哋從來冇啟動過個前鏡頭。咁所以基本上就冇做一個人面識別嘅需要。咁當然我哋知道咗呢個情況之後咧，我哋都同嗰個開發商講，就係一啲不必要嘅嗰啲叫做嗰個程式嗰啲模組咧，就拎走佢啦，即係盡量響唔影響我哋而家嗰個操作嘅過程裏面咧。就咁佢而家咧就係做緊呢個研究，即係點樣去拎翻走一啲，即係其實嗰啲本身係一個成個工具箱裏面所有嘅工具喺曬度，佢就要拎翻走一啲佢唔需要嘅工具咯。咁我哋從來都冇需要用到呢個人面識別嘅，所以我諗即係呢度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可能係個開發商同埋嗰個程序編寫員咧，其實佢用咗一個最基本嘅佢一啲基本嘅工具咁樣，咁就成個工具攞曬嚟用咁樣咯。 咁即係話之前你都唔知道，原來喺呢個安心出行呢一個流動即係應用程式裏邊咧，即係個軟件裏邊咧係有呢一個咁樣嘅面容識別嘅模組啊。之前你都 知道我哋唔知道有呢個模組喺度，但係呢個模組咧肯定就係冇啟動過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因為我哋每一次咧，我哋開發呢啲軟件因為佢牽涉即係我哋有好多即係個人嘅使用啊嗰啲咁樣，我哋其實一定都會做足我哋嗰個資訊保安嘅審計啦，同埋咧就係一個私隱影響嘅評估，咁亦都係委聘咗一啲專業嘅第三方咧，就做過一啲咁樣嘅我哋叫做 code review 啦，同埋 assessment 嘅。咁而佢過得到呢啲 assessment 咧，其實簡單嚟講，就即係話所有嗰個程式裏邊嘅功能咧，都係安全嘅，同埋咧就係冇多到一啲咧，我哋嘅程式冇需要嘅功能。即係冇做到一啲咁樣嘅功能，咁所以呢度每一次我哋新版本更新嘅時候，我都係有做呢啲嘢。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再加埋就係我哋每一次上去 App Store 咧，即係上去嗰幾個大嘅平台咧，佢哋都會做嗰個叫做 App Store 嘅 review， 就確保你嗰啲應用程式咧係符合到你嗰個私隱嗰個要求。譬如話你搜集啲咩個人資料啊，你點樣用嗰啲資料啊，即係呢啲全部我哋都係要解釋清楚俾嗰個 App Store 聲咧。咁佢做完個 review 之後，先俾我哋放上架嘅，即係每一個版本都係。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我哋都係按翻我哋呢個咁樣嘅方法去做啦。 OK， 雖然咧你提過你哋有揾獨立第三方進行評估咯，不過我諗好多市民都會有個驚訝，就係、是、你哋揾開發商去寫完之後，你哋驗收嘅時候，點解俾人個感覺係好似冇睇一次，其實個程式入邊 面是有什麼模組，以至到今次是有傳媒向你們查詢的時候你們才知道呢，即是感覺好像有一些為什麼你們沒有去檢視到底裡面是寫了什麼東西的呢，是不是沒有做這個動作呢你們？ 其實那個驗收和檢視呢基本上都是用一個我們現在既有的程序呢，就是我們都是有做一個保安的審計，同埋呢亦都有一些 code review， 但是呢即係個事實就係，因為佢用好多一啲標準嘅模組咧，其實嗰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 package 嚟嘅。咁個 package 咧，亦都唔係亦都唔係我哋可以拆開嗰啲曲咧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做嘅咧就係話有一啲我哋驗到嘅嗰啲曲，我哋會驗啦。再加埋最緊要嘅，即係呢個係一個而家嘅一啲我哋叫做 best practice 咧，就係話其實就係我哋要揾一個獨立第三者幫我哋做一次一個資訊保安嘅審計，同埋做一次一個風險嘅評估，即係一個個人私隱嘅評估。咁其實佢哋自己有好多工具咧，就係、是、點樣去掃描嗰個系統啊，嗰啲咁樣樣，咁啊確保我哋係符合曬我哋嗰啲要求。 OK， 因為時間關係咧，好快想追問埋，因為你哋問叫承辦商去研究刪除相關嘅功能啦，有關嘅進度有冇話可以應承市民，即係幾耐會做到呢件事，或者係幾時會公布翻個進度啊？ 我哋一定會盡快公布嘅，即係如果有進一步，譬如話個承辦商有一個方案俾我哋點樣刪除嘅話咧，咁佢定到一個時間，咁當然係越快越好啦。咁呢個我哋都係要求緊承辦商係盡快做。咁如果有嘅話，我哋會好似今次嗰個更新版，咁我哋會出翻一個通知俾大家，等大家即係免除啲市民嘅不必要嘅。 好，好 okay. 國酸味商品加徵25%嘅關税。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話，將會通知受益於行動的行業代表，相關的關稅可能取消，行業代表可以分別在7月5日和8月22日之前向辦公室申請維持關稅措施。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日前說，美國政府將會採取一切政策手段抑制物價飆升，暗示削減對中國酸味商品加徵的關稅將會是在考慮範圍之內。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大陆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下午本港天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特别嘅报告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去到接近政府总部。另外，南区香岛道近蒲苑有交通意外，嗰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分别去到香岛小竹同埋寿山村道。而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彩云村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经过请小心啦。咁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而家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一啲，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稍为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这一段交通繁忙的，龙尾 美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段稍为交通繁忙一啲，龙尾接近安定村。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工程，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近住东人工岛嘅中快线封闭咗噶。呢一个路段嘅最高车速限制系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啦，留意包装上嘅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开心日报陈淑兰， 从细到大，妈咪都话我系佢嘅心肝宝贝夜明珠，仙姑婆俾廿蚊住，咁啊即系话佢当我公主咁样啦。咁妈咪咧今年咧就系身体唔系咁好啦，咁好多嘢我都要喂佢食嘢啊，咁样照料佢啦。咁原来见到佢肯食嘢同埋肯笑咧，我系好开心噶。妈咪，你系我嘅仙姑婆俾廿明珠，母亲节快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杨立门啊，东铁嘅过海段咧就喺五月十五号会通车啦。嗱、咁我相信咧好多即系中意搭铁路嘅市民咧，应该都会好兴奋嘅听到呢个消息。佢咧将会系香港第四条嘅过海铁路啦。第时咧搭东铁线嘅乘客咧唔使转线就可以直接过海啦。例如以我哋即系比较近嘅九龙塘站为例啊。平时我哋咧如果要过海咧就要绿线跟住咧转红线嚟过海啦。而家咧就一程车咧就可以坐到去金钟啦。咁啊，睇翻咧，如果市民要由金钟去到红磡，红磡去到金钟咧，个时间咧就由19分钟咧可以减到去咧7分钟就搞掂啦。咁琴日我哋节目咧都有讨论到呢一个嘅事件啦。咁而即系好多听众可能关心嘅咧就系、是，哇咁样样咧，第时会唔会东铁线更加难上车啊？咁受欢迎嘅线路，第时咧又由12卡车咧转做用9卡车，即系咧少咗啲可以载客嘅空位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用另一个角度咧睇下呢件事啦。就因为咧东铁过海段通车之后咧，势必可以想象咧就一定会打击啊过海水巴嘅客源咯。咁所以咧见到咧运输署方面咧就已经啊向区议会嗰度咧提交咗文件，就认为咧，有一啲嘅巴士隧巴嘅服务咧有调整嘅空间啦。咁首先啦，五月十五号过海段通车嘅即日咧，就可以取消由红磡收费广场站咧系开出去到湾仔同埋中上环嘅隧巴，就301号线啦。咁此外有边啲嘅线路佢哋睇过系有调整空间咧？一共咧有五组，一共系有8条嘅路线噶。包括咧系来往观塘裕民坊同埋坚尼地城嘅101号线同埋佢嘅辅助线111啦，系去白田村同埋至到坚尼地城嘅104号线啦，行何文田至到中环港澳码头的109号线啦，同埋咧行呢一个海怡半岛同埋利东村去到荔枝角的171号线。咁啊虽然唔系搭开呢啲线路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咁咪唔紧要咯，即系而家都有一个过海的铁路可以俾居民去选择。不过好多时候咧听区议会关注的地方或者地区问题咧，就系原来有阵时啲居民咧又唔系真系话即系。 叫做有個替代嘅路線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咧巴士公司去削減呢一啲方面嘅服務喎。楊立滿 係啊，因為我諗從即係利用交通嘅市民嘅角度嚟睇咧，有選擇始終都係好嘅。當然鐵路係好快啦，亦都可能平啲添啦。咁但係始終我哋都希望有一個選擇，尤其是住某啲地區嘅人，可能都習慣咗即係巴士啦。咁有啲可能覺得巴士係舒服過地鐵啦，起碼都有啲機會係多啲有位坐啦。即係尤其是長程嗰啲咧，就可以即係一上到巴士咧，就去到你翻工嘅地方啦咁樣。咁佢哋個角度嚟講咧，就希望嗰、那個班次咧，就即係唔好太疏啦。即係我諗佢哋都應該會接受咧，即係你開咗呢條即係新嘅隧道之後咧，肯定係巴有關頭先你講嗰啲巴士線，即係嗰個嘅班次咧，可能係會係疏啲噶啦。咁但係亦都有可能係嗰、那個價錢方面咧，亦都可能有啲調整都未定嘅，即係佢都要希望保住啲客啦咁樣。咁所以呢樣嘢我諗都要睇一睇嗰個事態嗰個發展係點樣。 嗯，其实咧讲到巴士路线咧喺即系或者巴士嘅服务咧受到铁路嘅影响咧，咁即系东铁线一定唔系即系第一条啦。以往咧经常都有话铁路开咗新嘅路线之后咧，由于同巴士嘅服务咧有一个路线方面嘅重叠啊，所以咧巴士公司就要调整服务或者削减班次。咁呢、这个当然从巴士公司营运嗰个角度嚟睇咧，佢哋都要做一个成本方面嘅控制啦。 系啊， 如果唔系咧，即系将来可能要喺个票价上面反映翻佢哋嗰个即系增加咗嘅嘅亏蚀咧，可能亦都未必系市民愿意所见到。咁、所以即系运输署而家咧就预告咗啦，亦都点名咗头先嘅八条嘅巴士路线咧，嚟紧咧可能系会遭到调整或者削减啦。咁唔知道住喺相关区域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又点睇咧？东铁过海段开咗之后，到底系会鼓励你系用多啲铁路，少啲搭巴士啊？定系唔系嘅？其实你都系咧巴士嘅支持者嚟嘅，会咧唔系好愿意见到呢一啲嘅调整或者削减去到出现，或者你考虑去搭巴士或者系地铁嘅时候啊，你主要嘅考虑原因又系啲咩咧？系时间啦，定系我哋头先所讲嘅价钱啦，定系有冇位坐咧吓？咁啊，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杨立门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即系请嚟一个关注地区交通嘅组织，同我哋一齐倾。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九龙城交通嘅成员黄宏力喺度啊。阿黄生你好， 系你好， 黄生你好， 早晨主持人好，系欢迎晚安主持人好。 黄生啊，我知道咧，你睇东铁嘅过海线嘅消息出咗之后咧，都落到去地区咧，同一啲居民倾过，如果咧巴士路线系要有所调整嘅时候咧，佢哋嘅意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呢一个调查啊？问到有几多位街坊咧，同埋点样总结佢哋初步嘅反应啊？ 是你好，咁我哋咧而家初步咧大概都收集到大概有600多名九龙城居民嘅意见嘅。咁总体我哋比较翻旧年屯马线嘅情况咧，相对上会比较冷淡啲。咁始终因为今次都牵涉到嘅系转车嘅问题啦，同埋可能只系针对紧过海九龙区嘅乘客啦。咁但系亦都观察到另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咧因为好多偏离于铁路地区嘅巴士路线，例如特别系何文田啦，即系109嘅巴士路线咧。都喺呢個嘅減班嘅 list 上名單上面啦，咁相對上我哋都見到何文田街坊嘅反應係非常之大嘅，亦都會覺得就係點解明明遠離咗鐵路站，但係我哋會係被減班受害嘅一份子咧咁樣。 嗯。是除了是109之外呢，在即如果说九龙城比较受影响，可能是101和111啦，咁呢个都是呢由观塘呢可以行驶到去中环或者是坚尼地城的。嗱，呢一啲路线呢，照我平时的观察呢，其实都几多特别是繁忙时间的人呢，如果是要去港岛区那边工作呢，会几常搭的。如果是减少呢啲方面的服务，他们又怎么看呢？ 我諗我哋咧都朝頭早都觀察到，其實101同111咧巴士個頻密嘅程度咧，其實可以比得上地鐵嘅。即係其實過多一，即係可能每隔可能2至3分鐘就一架101同111連住咁樣行埋喺土瓜灣嘅上路方面會見到佢啦。咁我哋都喺調查度發現到，其實一個好重嘅地方，其實交通係好在意呢個嘅交通服務係需要提供比較頻密同埋方便嘅。咁如果巴士公司係喺選擇可能喺特別針對繁忙時間嘅時候減班咧， 咁可能會導致到居民會冇咁大油因去坐翻101同111，因為大家要再等耐啲車啦，同埋可能大家會等更耐車嘅時候會接受唔到要等咁耐車，而最後轉搭鐵路轉乘過海咁樣。 嗯 嗯。咁你覺得居民佢最主要嗰個考慮係會係嗰個價錢啦，抑或係嗰個方便性咧？即係兩種交通工具嘅比對嚟講，邊樣嘢嘅考慮會重要啲咧？你覺得？ 我哋見到咧，其實居民咧，同埋我哋都同個別，即係我哋同土瓜灣嘅居民都有傾過偈啦。咁其實好多街坊都主要係覺得好明顯地覺得方便係重要過價錢嘅。 嗯嗯嗯嗯。 咁但系如果你 好特别地， 系请你继续啊。 咁而特别地一点啦，就系咧，其实因为相比起铁路服务咧，即系今次其实虽然佢哋转车次数系少咗啦，但系因为101同111其实提供一个一程直达过河，即系港岛嘅服务啦。咁所以咧，相对上其实街坊都会选择去坐翻101同111多过系坐地铁或者系坐翻东铁线过海咁样嘅。 但喺个时间上面又点考虑呢？嗱，因为铁路如果系唔需要去转车嘅时候咧，其实就比起之前咧，佢需要个行车时间就大减啦。譬如由红磡去到金钟，以前19分钟嘅啫，而家7分钟就得啦。咁譬如系土瓜湾嘅街坊，可能去到土瓜湾站咁样，佢哋再去即系使用呢一个嘅过海路线，咁可能都会快过佢哋坐101同埋111过，系咪咧？定系佢哋会点考虑呢？ 其中我哋傾到有啲街坊提到一個考慮，就係在咧，其實咧部分嘅即係可能土瓜灣或者宋皇台嘅車站咧，其實有啲可能係嚟自下路嘅街坊，朝頭早都會坐101或者111翻工咁樣啦。又或者係九龍城，我哋都有接觸到啲街坊，佢哋都係可能會坐101、111啦。咁其實都會行好長距離去到鐵路，即係如果相比去巴士站，佢哋需要更加行更加遠嘅時間咧，去鐵路站再轉乘地鐵過海。咁其實計翻個時間，其實都係差唔多。即係如果雖然啦，佢哋搭車喺地鐵或者搭火車過程係快咗啦，咁但係如果計埋佢行翻去，即係整體由起點到終點嗰個時間咧，其實計翻條數係差唔多。即係講真嗰句。 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市民係選擇係坐巴士或者未必係坐呢一幾號巴士咧，就去到一個地鐵站，然之後轉乘地鐵過去咧？ 我哋覺得個誘因會比較少啲嘅。雖然我哋都了解到啦，其實而家咧運輸署咧係有提供好多會展站嘅巴士去做一啲嘅接駁啦，即係佢都有一個名及有個推薦，即係有個名單咧去提供一啲轉乘優惠嘅。咁但係相比而言咧，即係例如可能喺一啲佢哋運輸署，我哋見到佢會鼓勵咧，大家咧係會喺會展站轉乘一啲東區嘅巴士路線嘅。咁但係相比之下咧，其實如果相比一程車同埋地鐵再轉巴士咧，其實居民嘅選擇當然都會係比較傾向於搭翻直接搭翻國外巴士，不過選擇係直坐坐屯馬線，再坐東鐵線去會展站，然後再轉巴士去到東區，例如可能小西灣站呢啲地方咁樣嘅。 係，因為巴士畢竟即係佢哋嗰個路線沿線咧，係個站咧係密好多噶嘛，係咪？咁即係啲居民係可以好方便咁樣揀一個即係就近佢哋屋企嘅站上個巴士，然之後就過海咁樣啦嚇。咁地鐵就冇呢一個即係嘅好處嘅，即係可以咁講係嘛？咁即係話你係咪預計都？就算即係咁方便啦，即係新嘅線路、地鐵線路，都會有一部分嘅市民咧，係仍然係搭翻呢個巴士嘅。 冇錯，因為其實鐵路嘅覆蓋，鐵路站嘅覆蓋係始終有限啦。無論喺九龍區還是港島區，即使我哋見到有新鐵路通車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即係例如可能係即係以港島區為例啦，即係鐵路可能會即係如果你要去行去地鐵站咧，可能特別係跑馬地啦，又或者係。灣仔道一頭啦，又或者係再舉例子，例如寶馬山啦，又或者係西灣河，即係西灣河比較遠啲碼頭等等位置啊，太古坊呢位置啦，其實咧，即係一嚟好似主持人所講，其實佢哋嘅巴士站密度多啦，二嚟咧，其實距離鐵路站都相當之遠嘅距離嘅，咁呢方面比較之下，巴士上嘅優勢相對比較大啲嘅。 OK， 咁我最後想請教埋啦，因為即係運輸署去預告得呢啲路線咧，咁相信嚟緊咧都會視乎巴士嗰個客量咧，可能都勢必咧要作出唔同程度嘅調整啊。就算未必係成個服務停咗咧，可能個班次方面咧都係會冇咁密啦。咁你做咗咁多嘅地區調查啦，你會有啲咩建議俾運輸署咧？ 我諗其實如果運即係作為運輸署啦，因為其實基本上咧而家咧係冇做過任何嘅地區諮詢咁樣嘅，咁所以都希望咧，其實運輸署除咗去公開翻啲過海客，即係過海隧巴嘅客量數據之外咧，另外都想希望佢哋係直接去了解翻市民意見，可能係有啲公眾公聽會啦、地區諮詢啦，甚至係俾公眾有多啲參與嘅空間，令到咧。其實大家可以提供一啲更加有直接、更加貼地嘅建議咧，俾巴士公司同運輸署作為參考嘅。 嗯，即係譬如可能有冇啲路線可以去重整啊，或者有冇啲服務，譬如101同埋111咁，可唔可以整合啊？咁呢啲可能你哋地區都會提供到啲意見，係咪啊？ 冇錯，即係因為我哋咧喺今次嘅調查裏面咧，我哋都提供咗一啲嘅建議，一啲路線嘅建議啦。特別可能係點樣去善用翻唔同嘅隧道過海咧？特別係我哋都見到，可能無論係即係特別係黃大仙同九龍城區，其實都一路好缺乏西隧嘅過海巴士。咁會唔會我哋轉一條隧道，可能用西隧過海嘅巴士路線，可以提供更加快啲嘅方式，俾大家可能去到西環或者係中環翻工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能啲嘢考慮，而可能喺運輸署喺決策嘅過程上面咧，係未有可以諗到呢一啲嘅點嘅，其實。 OK， 好啊，唔该晒你，有黄宏力先同你倾到呢度。黄宏力咧系九龙城交通嘅成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唔知道有冇搭开巴士隧巴嘅街坊咧，想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咧？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纪先生喺度啊，纪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各位主持人， 请讲。 咁样咧，系啦，咁因为今朝咧，其实都听到千禧年代嘅时候，田北辰都有讲过咧，就话搭呢个东铁咧过海可以快靓正，咁但系实际上嘅情况系乜嘢咧？东铁嘅座位系有限，真系可以坐到嘅舒舒服服咁过海嘅人数就有限，更多嘅乘客系需要企出去港九龙甚至港岛，而系有啲车站根本系远，即系喺新界嘅地区，例如可能系大埔，其实嗰啲地区嘅乘客系咪真系受惠呢啲嘅铁路嘅服务咧？咁其实呢方面巴士系仍然有个优势嘅。咁啊，另一方面啊，其实都有留意到就系即系湾仔北有啲可能有啲喺嗰邊做嘢嘅人士啦，佢哋可能會過往會選擇喺嗰邊灣仔碼頭咧搭船過尖沙咀，再喺嗰邊轉巴士走。咁但係其實一路以嚟，而家講緊嘅重組方案，從來都冇顧及到，即係呢班人其實最後就係可能因為會展站開咗之後，會展站嘅位置正正就方便呢班人直接搭鐵過海。咁其實亦都會呢一班亦都係一班潛在失去嘅客源，係需要去考慮咯。 OK， 好啊，多謝阿紀先生嘅意見。咁啊，關於東鐵。過海段開通了之後咧，到底會點樣影響一啲地區嘅巴士服務咧？我哋都要繼續留意住運輸署嘅新一輪嘅公佈啦。而家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一傾第二個話題啊。 選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證明，由5月1號起，新登記做選民都要提交住址證明，填妥指定表格，透過郵寄、電郵、傳真或網上提交。上選民資料網上查閲系統就睇到資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查询2891-1001。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成日都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實咧，種瓜真係未必得瓜，中間會有挫折或者會失敗。即係你點樣用一個正面嘅心態去面對呢個失敗，其實係好重要。我係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點，一齊進入人生學堂。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長李錦濤。 疫苗的安全性呢，在国际和香港的数据都是肯定的。这个 Omicron 不是流感，不是随便感染了就没事的。我们希望呢是利用这样的阶段，好像个疫情少退下来，但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快点去接种，快点去帮自己，维护自己的健康。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今日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和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下楼检测。 楊立門啊，見到咧發展局嗰方面咧就有一個文件咧上咗立法會啊，就係講到咧點樣改善政府咧嘅收地清拆補償安排啊。其實咧現時我哋個補償制度咧都幾複雜噶，就係分四個級別咧去到釐定賠償嘅金額，咁就按照咧補償位置同埋項目預期嘅潛在用途咧，就分甲、乙、丙、丁四個級別啊。按現時嘅機制咧，只係位處於新市鎮嘅項目咧，係可以獲得最高級嘅甲級賠償。咁所以間唔中我哋就會聽到啲新聞咧，就話政府收地咁樣，可能咧係隔咗一條街啫。咁但係個賠償額咧就已經爭好遠啦。嗱，而家咧政府咧就提出去到改善呢一個嘅制度，就係咧將呢啲嘅補償分級咧合併，第時咧就唔會分四級咁多啦，變成只係分兩級啫。第一級咧就係適用於發展用途所需嘅土地，例如係新發展區啊、房屋啊、經濟發展用途啊，同埋相關嘅公共設施，譬如係起公營房屋啊、起污水處理廠啊，甚至起骨灰龕場咧，都可以獲得咧現行制度甲區嘅一個補償水平。而第二級咧就係咧一啲非發展用途嘅土地，譬如話講緊一啲鄉郊改善或者保育啊、啲魚塘我哋收咗佢啊咁樣咧，呢啲咧個補償金額咧就係咧定喺呢一個第二級，咁佢獲得嘅補償咧就會係第一級嘅一半啦。 係。这個更改呢似乎都幾合理的，即是我覺得，因為現行那個的補償方式呢就真係睇你冇採數，即係你啱啱你嗰塊地呢就喺呢啲新發展區啊或者喺啲新市鎮裏面，咁政府要收你呢就要賠一個比較高嘅級別嘅賠償啦。咁但係你如果唔好彩你真係喺對面街呢就唔係嗰個新發展區個範圍呢，就算你第時真係你發塊地係直俾政府收咗去做一啲發展嘅私人或者公營嘅公屋啊，或者係即係修路啊等等咧，你都冇辦法啦，你都係要收一個比較低嘅即係賠償。咁如果新嘅做法咧就比較公平啲啦，即係都睇翻笪地收咗之後，即係政府攞咗之後係我嚟做乜咧？如果真係用發展用途嘅咧，就係、是、俾一個較高嘅即係賠償啦。咁但係如果係都係保育嘅或者非發展嘅用途咧，就俾一個低啲。咁呢一個我諗似乎都幾受歡迎嘅，因為嗰、那個政府嗰個支出係會大咗嘅嚇，即係佢預計咗嘅錢咧，差唔多要增加10%嘅，即係個預算啊，個財政預算咧係去實行呢個新嘅賠償方式。咁當然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其他啦，譬如話即係露天作業嘅賠償有關嘅限制咧，亦都係即係更改咗嘅。譬如話個露天户外個業務經營者嘅即係特惠津貼咧，嗰、那個營運期嘅資格準則亦都係即係縮短咗啦。以前要7年嘅，即係之前要即係收地之前7年要運作，而家就係2年嘅啫咁樣。 嗱呢一啲嘅措施出咗台之後咧，有立法會議員咧就預計又會減少咗政府咧喺做發展嘅時候咧收地嘅阻力啊。咁但係咧同時亦都見到有一啲研究或者智庫組織咧就指出啦，對於一啲喺呢啲作業地上面生活嘅，譬如係寮屋嘅居民或者農民嚟講咧，其實就冇優化到個改善。咁啊，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22宗系输入个案，再多3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92,700多人染疫，9,115人死亡。一名59岁嘅男病人今个月1号喺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检疫期间，被发现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佢本身有多种嘅长期病患。卫生防护中心话，病人申报嘅时候要提供资料作风险评估，相信呢一宗个案嘅资料显示佢并不适合家居隔离。医管局话，而家安排病人入住社区隔离设施嘅过程，医管局冇参与。如果日后有需要，医管局评估嘅话，会愿意配合。政府话，进一步扩大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涵盖的范围，向部分运输业界的前线清洁和保安员提供每个月2000元津贴，为期5个月。 涵盖的前线人员包括受聘于各公共交通营办商，即是专营巴士营办商、铁路专营和持牌渡轮营办商、电车专线小巴营办商和非专营巴士营办商及其服务营办商的清洁及保安工作人员。政府说，有关的前线人员无需个别提交申请，津贴金额将会通过公司按月发放给雇员。运输署和机管局即将就安排联络有关的公司。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到西九龙，到西九文化区和大约80名青年交流。他说，如果当选，青年的就业、创业和实习等方面都是他的重点施政方针。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被问到会不会和参与反修例事件的青年见面，又会怎样帮助因为事件被判囚的青年重投社会。李家超说，对于曾经因为犯事而已经负起法律责任的人，绝对是应该给予机会给他们重投社会，但是强调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守法。至于有关早班人选的报道，李家超说，对于不同的揣测不作评论，如果当选，选举人选择人才是会以才能和经验为优先考虑，同埋对加入政府同埋服务市民嘅热诚。长者安居协会推出无线平安钟服务，用户无需有固定家居电话线，可以透过 4G 流动网络同埋蓝牙遥控技术，无论身处睡房、厨房或者浴室等嘅地方，有需要嘅时候可以按动求助掣，连接主机发出求救信号。协会话，遥控求助掣可以挂在颈上面或者是随身携带，用户如果在浴室发生意外，可以按掣接通24小时服务热线求助。新推出的无线平安钟无需专人安装，用户如果有需要可以在检疫酒店使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蒲苑的意外事故还是处理中，现在这一段香岛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挤塞了，车龙分别排到香岛小竹和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在南区香岛道近蒲苑有意外，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香岛小竹和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现在这一段的香岛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咁另外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较早前近彩云村嘅坏车都系处理紧，交通暂时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而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近理工大学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喺温思劳街。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温思劳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嚟加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离家近住兴田村对开那段的将军澳道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和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讲个疫情方面的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而家一路都监察住一啲嘅数字啦，无论嘅确诊嘅个案啊、污水监测啊，以至到一啲香港大学嘅指标啊，咁所以一方面咧要稳控疫情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当我哋放宽嘅时候咧，都系逐步有序同埋安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發展局啊，嚟緊咧打算係修改關於而家咧收地補償嘅一啲制度安排啊。有立法會議員咧就認為新嘅做法咧應該可以減低咧政府喺收地時候遇到嘅阻力，咁照計咧就可以即係令到個發展嘅進度咧就快啲同埋順暢啲咯。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人士咧認為今次嘅改革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地主啊或者係鄉紳咧係受到益。其实咧喺土地上面生活嘅，譬如系农民啊，或者系一啲寮屋嘅居民咧，就未必系能够受惠啦。咁、大家点睇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杨立门，而家咧我哋都邀请到一位立法会员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啊。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刘国芬喺度。刘国芬议员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刘国芬议员，你会点样评价政府今次嘅修改咧？咁我留意到头先阿杨立门就用更加公平嘅做法去到形容今次嘅方案，你会唔会都系咁睇法啊？ 我认为今次嗰、那个即系修改咧，亦都系一个公平啦，亦都系紧贴翻市场嘅一个做法啦。咁而且今次我可以咁讲系下半集，因为事实上咧喺关于嗰、那个。完善有關收地嘅即係安置同埋補償咧，上半集咧喺2018年做咗啦。嗰時咧就關於一啲嘅寮屋嘅安置咧，係做咗一堆嘅政策嘅修改啦。咁今次其實只係做埋下半集，關於收地嘅補償啊，或者中地作業者一啲嘅賠償咧，係點樣去完善翻？咁所以其實有啲朋友仔話喂。嗰啲寮屋嘅居民啊、農户啊，好似今次冇乜做喎、啊，因為事實上喺新界東北我一直跟進啦、啊。喺2018年咧已經做咗再一次嘅政策嘅改變，包括係咩呢？包括就係以前你如果受到收地影響要安置上即係公屋嘅話咧，可能要做一啲嘅經濟審查嘅。但係今天新嘅政策之下咧，其實可以豁免一個經濟嘅審查啦。咁啊，第二嗰、那個賠償額亦都係即係高咗嘅。咁另外亦都會政府而家發展新市鎮嘅時候咧，會先收咗一啲地去興建一啲安置嘅房屋，然之後先再去收第二期、第三期咧，將啲人咧係搬去安置房屋嘅。而家洪水橋下村就一個例子，而第一期收嘅地咧，主要都係興建一啲安置房屋等等。咁所以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安置嗰度咧，系做咗啲工作。今次咧，其实只系完成埋下半集嘅啫。 咁即系有啲批评话呢一次嘅即系加码咧，可谓都系益咗啲业主或者啲乡绅啊咁样吓。咁你有冇啲咩回应咧？对于呢样嘢？ 事实上咧，其实我谂即系地主都好啦，都系一个土地嘅持份者，咁喺个发展里面，佢系一个持份者嚟嘅。咁无论任何一个发展啦，咁都要即系大家系双赢、三赢，先系可以去即系做得好嘅。如果净系要即系可能一方面赢嘅时候咧，呢、這个发展可能就会好多嘅争议啦。咁而事实上啦，其实你话系咪即系俾咗好多着数呢个地主或者系即系业权人咧？我自己咁睇，可能即系大家。睇翻過去嗰個收地嘅補償價，其實係有啲嘅離地嘅，因為對上一次 嘅修訂咧係1988年嘅、嗯，而裡面嘅方程式咧係只係去計算可能沙田啊、荃灣啊、屯門一啲已經、 嗯、 比較發展一段長時間比較穩定嘅地方，係冇計算即係、就是、一直而家係比較多發展嘅元朗啊、上水、粉嶺。咁所以你見得到今次一擺嗰啲地方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價錢嘅變動係即刻浮現到出嚟嘅、 嗯， 由1300幾去到1500蚊，而四級制變兩級制亦都係一個公道嘅做法，就係、是、過去我哋成日都批評就係、是、你又發展房屋， 嗯、 我又發展房屋嗰塊地俾人收，咁但係你嗰塊地喺新發展區，你就可以得到甲級嘅賠償。佢嗰塊地唔係喺新發展區，但係都係做公屋嘅話咧，只係得乙級或者丙級嘅賠償， 嗯、 裡面係爭咗可能最少係500蚊左右一尺嘅。咁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咩咧？就係元朗南。佢因為係新市鎮嘅發展，咁所以佢即係可以獲得1300左右一尺嘅賠償。但係一條馬路之隔嘅唐人新村，佢有個朗邊嘅公營房屋嘅項目咧，收地嘅賠償咧係800蚊啫。咁你諗下啦，作為地主會覺得好唔公道，唔公道佢梗係好大力反對有關嘅計劃啦。咁事實上你喺個特惠補償唔調整俾佢，佢都仍然可以做一啲嘅法定申索。咁如果個個都做法定申索嘅時候，係會令到嗰啲程序或者嗰啲時間咧係慢咗落嚟嘅。 嗯，而家呢一個安排咧，係咪頭先你講你提到，即係覺得好唔公平地俾人收咗地嗰啲人咧，係咪都有翻一個差額嗰個賠償嘅？ 嗯， 事實上而家係將過去嘅四級制變做兩級制， 嗯、 就係、是、只要你係發展發展新發展區裡面或者係發展一啲嘅房屋。咁佢都係可以得到第一級嘅賠償，而第二級嘅賠償係邊啲呢？就係可能一啲鄉郊小型嘅工程，或者一啲保育嘅地方呢。咁如果政府要收嚟保育嘅話，就係、是、第二級別。咁所以過去可能一啲嘅爭議，可能橫洲嘅地方又好，或者係頭先講即係唐人新村元朗南嗰啲呢，今次嘅修例如果獲得通過嘅話呢，係可以即時係睇齊嘅。 即系佢哋嗰个收地赔偿咧，都可以跟翻咧而家嘅最新做法咧，去获得一个高啲嘅补偿额啦。 事实上喺今次嘅修订里面咧，系有个追溯期啦。咁、 嗯、 而且个追溯期系追溯翻系咩咧？系当你即系可能就算已经收咗你块地又好、 嗯， 或者已经发展咗，你可以证明得到，其实你个发展系只系第一期或者一个部分系有延续嘅，有第二期嘅话咧，都可以即系追溯翻嘅。咁所以呢一个即系修订嘅话咧。是可以追溯返去錦田南啦唐人新村啦新圍嘅污水廠咁同埋一啲皇后山一啲嘅公營房屋發展計劃裏面嘅。 OK， 跟住咧想同你傾埋咧有關户外業務經營者嘅特惠津貼啊。嗱因為以往咧呢啲經營者咧喺佢哋進行凍結登記之前咧都要有一個營運7年嘅規定啦。咁新嘅修例咧就係將嗰個規定咧就係縮減到2年就可以得啦。另外咧亦都係取消咗咧佢哋可以獲得津貼額嘅面積嘅上限啊。咁呢兩點對於啲户外經營者嚟講係。点解重要呢？另外我留意到有一啲团体都指出呢好担心做咗呢个修例之后呢会有业主呢係要求啲经营者迁走出现一个逼迁潮因为佢哋两年就已经可以即係、就是申请嗰个补偿嘛。你又有冇呢个忧虑呢？ 我想第一就係、是、究竟咩嘅诱因会驱使啲业主要赶走佢嘅租客先。因为其实佢业主第一嗰塊土地如果要收地嘅话呢經營者的確有個經營者嘅賠償啦，咁但係業主都有翻佢業主一啲嘅即係收地嘅補償嗰、那個即係收地嘅價錢啦，或者佢可能佢興建咗啲嘅上蓋建築物嘅時候，佢都可以即係透過唔同嘅程序去 claim 翻嘅。咁所以如果佢提早趕走咗啲租客嘅話，其實佢係少收咗2年嘅租金嘅話，啱唔啱啊？咁所以我自己就睇唔到有啲特別嘅誘因去令到地主要。即係趕走嘅租客，同埋佢趕走咗之後，個經營者津貼亦都未必係可以落得翻喺個業主身上，因為佢有個即係營運咗2年嘅租客咧，係去經營先可以攞到呢一部分嘅。咁雖然我自己就睇唔到有啲咩誘因，我覺得即係業主佢收得到多一年嘅租金，梗係收多一年嘅租金啦，啱唔啱？咁第二方面咧，其實就係、是、今次嘅放寬其實係方便咗 即係嗰啲經營者，亦都令到整個修訂嘅程序咧係加快。事實上，我一路跟進緊新界東北，例如馬草壟嗰啲木廠，好多嘅營運者或者係地主咧，係俾政府收咗嗰笪地，嗰笪地已經係刊憲，係變咗政府係業主啦。但係錢係一直未收到嘅，就係因為個補償嘅問題。而家補償有個上限，就是可能5000平方，即係50000尺，咁就係一個特惠補償。但我相信立門好清楚，就係、其實除咗特惠補償之外，仲有一個法庭申索㗎嘛。咁既然你特惠補償就傾唔盡嗰啲錢，例如我有80000尺，咁我只係傾得50000尺做一個上限，我梗係去做一個法庭申索啦，係嘛？咁變咗大家就花咗時間去搞一啲法庭申索，咁無論地政署嘅人力物力都會花咗好多即係資源落去做一啲法庭嘅申索，咁變咗就會可能即係勞民傷財，但最後嘅賠償係其實一樣嘅啫。只不過而家個修訂嘅特惠補償就係、何為特惠補償？即係一個簡易嘅操作，就係我埋到場見到咁嘅情況，我就可以即時去大家賠咗，即係一個協議賠咗錢先，就唔需要經過一啲即係法定嘅申索比較長嘅程序。咁而7年變2年咧，事實上亦都係我自己覺得對一啲中地作業嘅經營者有個保障，因為其實中地作業者佢可能要落去租一笪地嘅時候咧，唔係一去到就即刻去經營嘅，咁佢可能要去投資去平整個土地啦，或者興建一啲嘅即係上蓋建築嘅，咁呢啲嘅都係一啲嘅錢嚟嘅。咁同埋其實冇人有個水晶球知道政府幾時收地嘅，咁變咗就係、喂，如果我啱啱開始喺呢塊地去即係投入咗去做。做咗2年或者即係3-4年，咁但係政府要收地嘅時候，其實佢隨時血本無歸嘅喎。咁所以而家呢個做法似乎係即係對唔同嘅持份者都比較公道。 咁即係其實呢個做法真係可以幫到政府係真係可以發展到啲中地即係收翻啲中地去做一啲房屋嘅發展啦。咁但係嗰啲作業者，如果真係好多人都有都嗰啲的業主啊，即係攞咗個嗰、那個。即係補貼之後咧，就唔再即係租唔到啦。咁佢哋又冇地方去營運，咁係咪其實個社會都係有都需要呢啲即係中業作業者、中地作業者嘅一啲地方俾佢哋去營運嘅咧？ 嗬。所以咁呢一個就係即係兩部分啦。咁當然啦，今次係對即係一啲嘅作業者又好，或者個地主都好啦，喺個保障上會多咗，亦都減少一啲嘅爭議啦。咁但係對於中地嘅作業嘅安置咧？似乎啦，第一政府唔會提供地方啦，咁佢只能夠提供一啲嘅政策，咁啊俾佢哋喺即係一啲嘅向地政或者城規申請改變用途嗰啲程序裏面係會有個方便啦。咁所以即係我哋亦都要關心點樣去安置翻一啲嘅作業，特別咧其實可能好多人講到中地作業，可能就諗起一啲廢車場啊，即係環保回收。咁事實上我自己喺即係。新界東北或者洪水橋下村咧，唔少嘅中地作業咧，同我哋而家起緊樓嘅工程或者建築咧係直接相關。有啲係擺緊一啲天秤嘅露天倉啦，有啲好似元朗南啱啱通過計劃裏面，亦都有啲人揾我求助就係、話佢話俾我聽，全香港打裝嘅沉箱工程有70%係由佢哋去即係安排一啲嘅設施， 冇錯 或者設備嘅。咁如果冇咗佢嘅話咧，即時有好多工程咧要停工。或者是即係要喺內地運落嚟嗰個，無論嘅運輸個成本或者時間咧，係會加長好多。咁所以你如果盲目地將啲中地作業清走咧，有一個情況就係冇錯，政府收到地，但係冇人去，即係冇設施或者冇材料去起屋咯。 OK， 好啊，多谢刘国芬嘅分析啊，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杨立门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揾嚟啊另一个研究组织嘅成员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电话旁边咧，而家系请嚟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喺度。黄少雄你好。 系大家好， 黄少雄啊，我留意到你哋组织去到回应啊，政府今次嘅特惠分区补偿制度嘅修改咧，那个角度就同头先刘国芬提嘅咧就好唔同啦。因为佢就认为咧呢个系一个更加公平，亦都系有利政府去推动发展项目嘅做法。但系你哋咧就认为呢个咧系即系慷公帑之慨去到益咗啲业主嘅做法。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嗰个睇法咁唔同咧？ 簡單啲講咧，以前嗰個嘅分區補償制度咧，都分甲乙丙丁級啊，其實都係大概都係跟嗰、那個市價去做嘅嚇、啊，即係要睇翻即係以前佢甲級佢係位於一啲新發展區嘅，咁佢個價格咧就會比較高啲嘅、 啊， 即係可能去到1300蚊啊，1300蚊一尺到啦嚇。咁乙級可能就係一啲鄰近一啲嘅新發展區嘅一啲嘅地帶嘅。有機會做發展嘅嚇，咁嗰啲可能係800多蚊，咁如此類推啦。咁丙丁就係比較一啲即係偏遠少少嘅位置，二區嘅市價亦都係相對低啲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即係政府啦，政府而家做嗰個嘅修改咧，就係冇再冇呢個甲乙丙丁嘅地理位置嘅分別啦，係取而代之咧，就變咗一個就係發展或者保育嘅用途。用將來嗰個用途嚟區分嗰個嘅即係收地嘅價格，咁呢樣嘢本身已經令到嗰、那個即係收地價格咧，即係唔同地方嘅收地價格，其實佢冇咗一個統一嘅標準啦。即係我根本就唔好似以前咁清楚，出一幅地圖，一幅地圖睇到每個地方嗰個地嗰、那個嘅價錢係幾多咯。咁會有機會咧，又一來可能有好多爭拗啦，就係、是、話啊，點解我係第二級別就唔係第一級別？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佢整體嘅價格都係調升咗好多嘅，因為咧，我哋睇翻以前嗰個嘅甲乙丙丁嗰個嘅分區個圖咧，你可以見到其實絕大部分嘅新界土地咧，其實係丙級或者丁級嘅啫。根據當時嗰個嘅價格，大概係講緊係每尺係，如果丙級嘅話就500蚊啦，500多蚊啦，丁級就係300多蚊嘅。咁如果嚇，根據而家政府嗰個嘅最新嗰個安排咧，其實佢新界任何一個地方，佢都可以話係新發展區，因為發展而收翻嘅地，其實佢都跟第一級別嘅。第一級別嗰個價錢其實係相等於以往嘅甲級，嘅1300蚊，仲要加多200蚊，因為過咗五月之後咧，其實嗰個價錢就去1510蚊，所以咧變相就喺將來有好多嘅即係以前係丙甚至乎丁級。以往是300多蚊，已經政府收到的地即地方咧，佢將來要用可能4至5倍嘅價錢收入翻。咁最影響得深嘅地方，其實就係好明顯啦，就係將來嗰個新界嗰、那個嘅北部都會區。咁嗰一帶其實有大量嘅土地咧，現時係即都係丁級或者丙級嘅。咁即係換句話說，將來政府要花多嘅金錢去收翻嗰個嘅土地去做發展，嗰個成本係多咗個成本，其實係以10億啦，或者以8億去計嘅。雖然政府今日去提供嗰個嘅即係文件上面寫，或者係多咗60多億嘅一個嘅即係成本啫，其實佢只係計咗未來5年收地，包括係講緊元朗南嘅啫。咁、將來是北部都會區是一個巨無霸級的一個發展計劃，咁佢會影響額外的其實嘅一個工廠嘅開支，其實我對於我嚟講係有一次派錢咁樣，因為其實以往嗰個嘅即係補償甲乙丙丁級，佢行之有效幾十年嘅嚇，咁係一個公價嚟嘅，咁係因為過往有好多嘅即係新界嘅地主不斷去用咗好多時間去游說政府，話你全部都係收甲級啦。咁結果我哋就今日見到一份全部都收甲級嘅，即係類近甲級嘅農地嘅收購價。而政府係似乎係睇完個文件之後，唔係我見到好強嘅理由，即係可以話到俾公眾聽，點解你透過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就可以收得快啲？因為政府其實透過罕見就可以收翻笪土地，咁而且以往係有一個嘅。即係比較公價嗰個嘅標準可以睇得到咯。咁而且而家提嗰個價之後咧，其實會引起咗一啲嘅，即係你成個新界已經會嗰、那個土地價格水漲船高。 咁 已經我哋見到好多可能有啲炒賣或者係有啲投機嘅情況。 OK， 咁即係聽黃生你講咧，就你哋個反對嘅立場咧、就是，我諗絕大部分都係基於嗰個公帑方面嘅支出啦嚇。咁、但係政府嗰個考量咧，可能就係呢個錢咧係值得使嘅，因為一來係嗰、那個即係佢哋認為嗰個折學係比較即係合理啲啦嚇，即係佢以嗰個發展嗰個目的。 係嚟到衡量啦。咁原來就可以係減少咗好多即係居民方面或者業主方面嘅阻力嘅，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有訴訟啊，或者又要仲裁啊等等好多嘢，咁啊拖慢咗嗰個發展嘅進度。而且如果你講到係一個好大嘅發展區，譬如北部都會區啊，咁都會有賣地啊，或者係發展都有一啲土賣地嘅收入。即係去補足翻嘅咁，咁似乎政府又唔係你咁樣計法嗰條數嚇。 如果我哋加咗個價格，就個期望到可以收快啲。其實我覺得有啲過分樂觀嘅。今日咧，我哋見到即係一啲新界鄉鎮咧，包括梁福源咧，今日都喺明報講咗個即係 comment 咧，我覺得都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因為佢今日講咗話雖然佢已經攞得到佢以往即係爭取嘅一樣嘢，就係收緊級價，但係佢今日再講多一句，佢想再下一城，佢話咧係要將未來發展收益都要加埋落去呢個收地價格，即係換句話說，係將即係一樣嘢叫 hope value， 就希望價值，即係將一啲未來有機會發展得到嘅收益都要加埋落去收地嗰個價格度。咁即係換句話說，佢期望緊嘅可能唔單止代表佢啦，或者係整體可能有一啲地主諗緊嘅係千幾蚊都唔夠，我要萬幾蚊。因為將一啲 hope value 計埋去，其實一定係過萬，因為將來發展出嚟嘅樓宇咧，你講緊係幾可能賣萬幾兩萬蚊一尺 嘅。 咁依樣嘢係肉沒完沒了嘅，即係佢會永遠都覺得，即係可能有一批嘅業主都會覺得永遠都唔夠錢，即係永遠唔到價。係啊，咁會唔會加快咗咧？會唔會公帑嗰個嘅即係流血嘅程度會將來會更加嚴重？會唔會因為依樣嘢一個新嘅政策，令到整體嘅新界嘅農地價格都水漲船高，令到將來嗰個收地嗰個嘅成本會更加高咧？依個係未知之數嘅。 OK， 黃少雄，時間關係，好快想同你傾埋咧，因為我見到你哋其中一個嘅批評咧，就係講到一啲喺土地上面生活嘅，譬如農民啊、寮屋户啊等等，佢哋受嘅影響係最大啦，但係咧就冇受惠。嗱，頭先咧劉國芬咧就講話，2018年嘅時候咧，政府已經做咗一次修訂啦，就譬如俾呢啲受影響嘅人士咧可以免入息審查咁樣上樓，就認為嗰次修訂咧已經係照顧咗佢哋啦。咁今次咧就係做埋個下集，佢個形容詞係咁。你又點睇佢嘅講法？ 其實你仲要諗埋安置噶嘛嚇，咁同埋佢哋都有權去去，即係佢始終有個生存權噶嘛，即係佢係唔係一定要俾夠錢你就要走咧？即係佢本身都可以係喺度繼續生活落去噶嘛，佢有咁嘅發聲嘅權利嘅。咁但係如果你透過一個調高呢、這個而家嗰個收地價，令到更加多地產商入去囤地去。進而令到嗰一帶去發展嘅，咁其實佢留喺度嘅機會更加細咯，咁所以今次其實受影響嘅一個嘅即係最大嘅群體咧，其實係唔係講緊係嗰啲地主，嗰啲地主可能嗰塊地都冇去過嘅，反而係一啲真正喺上面生活嘅寮屋户，甚至乎係一啲農業，我哋比較擔心農業嘅情況，因為咧。將來如果你講緊收地價至少去到800蚊，講緊第二級別嘅話，冇人咧係會再將一啲土地賣俾一啲新嘅農户噶啦。 OK， 因為800幾蚊係佢哋一定唔會， okay. 即係冇人會負擔得到。 好，時間關係啊，同黃少雄傾到呢度，節目時間夠，拜拜。